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贈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啊，今天来到咱们汽车评书馆，林川老师也是做客我们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川。 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也比较忙，但是在百忙之前的一段时间，林川是还去了趟那叫景色如画，然后四季如冬的一个地方，是吗？ 四季如冬的简直就是美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叫张北那条线。我参加的是那个经典车拉力赛。去年就也参加过，对。 哦，每年都是你去。 对，每年都是。 下次你带上我呗。 羡慕呗。 羡慕呀。每次看你拍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关键是怎么的，关键是你每次拍回来的那些经典的老爷车真的是特别让我羡慕。 那我因为是真喜欢那个。 我也不是假喜欢的，对不对哈。我真的是有希望大家也都能关注到这样的老爷车赛事，能够了解或者关注这样的汽车文化。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我参加这个赛事给我第一感觉就是震撼，因为看到了很多我真的很喜欢的这个经典的车型。 一个 sample， 举个例子， 对对对 啊， 就比如像那种可以说品牌吗，比如宝马呀，比如像什么阿尔法罗，像 奔驰啊，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很复古的车。 你最喜欢是哪台？最喜欢的？你不是2002吗？ 那是今年最喜欢的。其实进程下来，我最喜欢那个红色，太撩人了。但是我今天的发言权不是最大的啊，因为我今天带来一个朋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他是什么？他是在这个经典车拉力赛从刚开始举办一直到今年开到今年这届开始，他是最有权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金牌的志愿者，他第一届开始他就开始做了，所以他对这个赛事很了解，咱们大家鼓励一下啊，郭晓宁老师。郭哥， 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姓郭，郭晓宁，参与了一共4届的，中国国际名城经典车拉力赛，从2014年一直到2017年这4届。 对，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是吗？ 对对对，从第一届，2014年是咱们这个第一届的经典车拉力赛。 经典车拉力赛里边都是一些上年月的老爷车吧？ 是是是，比咱们年龄都老的很多，有些甚至是像咱们所谓的像拖拉机一样的，敞着棚的。对，这 三个轮的都有是吗？ 有三个轮、四个轮的都有。对， 其实我特别想从赛事的主办方的角度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年头偏老的车，上路应该是需要特批的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然后我们每次这种拉力赛的话， 会都要备案， 对，要备案，然后要给这些车上临时入境的牌照 啊，哈， 他才能这个合法的上路。因为毕竟我们是拉力赛，要在路上赛段是在路上嘛。嗯， 而且咱们这车，其实我特好奇的是，因为我觉得这车应该是来自全球的吧，全球各地的地方的这种最经典的车，还是只是咱们在国内的这些收藏者？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赛事， 国际化， 对对对。 那咱们其实从全球各地运过来，真的就是能召集起来，我觉得就真的已经很难了。 嗯，这没错，这个而且真的是空运过来的，陆运、海运过来的。各个渠道过来的，这个一路上也是非常艰辛的。 我明白，这些事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吗？ 那不是，这是你强大的团队。 但是我觉得这样吧，我觉得就是名城经典车拉力赛真的是想把这个全球的这种汽车文化，可能想带到咱们中国，然后让咱们爱好车的这种发烧友能够更直观的去看到它。 嗯， 这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喜欢那种什么 dream car， 就真的就在我眼前， 我 看电影一样。 我其实特别想问你啊，林川，就是你觉得这些老爷车和这些经典的复古车型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反正我觉得经典车像老爷车这种东西，它的外形啊，它是有气场的，它的长相是有气场的。你别管它有多老，你别管它是否座椅是否有那种皮革，是否会很 斑驳感啊， 对， 旧。 但是就那或者方向盘也是那种很老旧的，但是我觉得就在那儿就摆在那儿，气场就散发出来了。 哦， 跟现在的新车完全不一样。现在我觉得新车就像是什么交通工具一样，就是运送了你去哪儿哪儿，去搭载什么样的人。那原来就是一种，我觉得在原来老的车对，在我眼里是一种配饰。 嗯， 一个男人最需要的一个配饰，它是一种文化，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气场很强大的一种玩物吧。 那我等我老了，我80岁的时候，我也希望你看看我，看看我有没有那种感觉啊。 我觉得你肯定会有， 我争取活到100。 你现在你就有， 我争取活到180岁啊！开个玩笑，但确实提到这些经典的车型，因为能保留到至今的，都是在很多的一些收藏家手里，包括汽车爱好者手里，他们付出了长年累月的对这些车型的努力和保养。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辆简简单单的复古车型，我们也是看到了喜欢车和爱车之人他们的一份心血在这儿。 对，而且我觉得还能展现出那会儿的那种设计师时代的一种魅力。 嗯， 真的是 那个时候的腰线包括风格，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发动机的纯机械质感，我们今天看过来的话真的还是历历在目。包括现在很多的咱们现在量产车型上还有经常有一些经典的元素向老爷车致敬嘛。 对， 所以这个话可能就聊得远了。我们再来说回赛事本身，那提到说组织和主办这样一场赛事应该是挺难的吧，因为我想这些车就再怎么好好保养也总有一些surprise 给我们，是吧？ 是是是，嗯， 哎，有没有咱有没有运送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 就是 趣闻轶事跟大家分享？ 对啊，我觉得挺难的。 我觉得你身上应该特别多这种案例。 对，经历了很多次的这个比赛了。嗯，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从城市到城市之间呢，一般是会用物流的那种板车，就是大家可以有时候看到拖车，对对对，上下两层的。 嗯， 然后呢，一般咱们有时候看到的会是新车出厂以后就运到 4S 店时候会用这种车。我们呢也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然后也是对车主和车的负责，所以我们会用这个物流的这种车来运输。运输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老车，然后呢，当然了，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年纪都非常大的了，都是老爷爷级别的了。然后呢，运输过程中这些车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呢，一个赛手，他的车呢，比赛前是跟他的朋友借来的一辆，是一辆福特的 GT500， 也是很经典的一款车。 谢尔比那款。 对，谢尔比那款，对。然后这辆车呢，他在比赛结束的第一天比赛结束的时候，收车的时候，然后他呢，有半个小时左右吧，这个车钥匙怎么也拔不下来了，非常着急。 就是停在那儿，车钥匙拔不下来了。 对，车钥匙拔不下来了。 是卡在那儿了吗？ 对。啊，他的方向盘和车钥匙，咱们就说俗称就是打架了。他的车钥匙 别住了， 对，别住了。他一拧车钥匙的时候呢，这个钥匙的尾端就卡在方向盘上了。对，然后我一听说这个事儿呢，我赶快就跑过去了。我说这事儿我来呀，用了1秒钟的时间我就拔下来了。这倒不是 小快手啊，你手速平时没白练啊。 这个一秒，这个呢，倒不是说我对这个车多熟悉，或者说我的技能，这个是什么？ 其实你就是在炫耀。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工作中 就是积累的一些经验。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这个碰巧这辆车在从刚才咱们说的物流车卸下来的时候，正好是我经手把这个车、 哦、接的这个车， 对，我来接的，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进展的位置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也是当天31度的高温，而且这个车是敞篷的，这个车身你摸哪儿都是烫手的。 嗯， 然后我当时也是拔不下车钥匙来了，然后也是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 不是一秒， 在太阳底下啊，一秒钟 拔车那次 啊， 对，就是卸车的时候。 那到底那其实是因为什么情况？它 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很多车是经过修复的，这些车因为很老了嘛，它经过修复。然后这辆车呢，它的车钥匙是后来又配的，它原来的钥匙是坏的。 哦，单配的钥匙。 对，单配的钥匙，它的钥匙 匹配度就不是很高的。 对，然后它钥匙后面的尾部呢，比原来的钥匙要宽出大概半厘米吧。对对对。然后所以它呢，这个拔钥匙的时候，转动钥匙的时候，它和这个方向盘之间是会这个有冲突的。所以我呢也是琢磨了10多分钟，最后把方向盘调低了以后，才把这个钥匙拔下来。 明白了， 对，然后 你用你的智慧抹杀了别人的智慧，就是这意思呗。 当时那个车手也是非常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我开这的车， 尴尬， 钥匙都拔不下来。”对，这也是一个对一个小花絮。嗯，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老爷车的故事。那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有很多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摇起了乌篷船。顺风，18岁的脸上像迎着荷花瓶。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聊老爷车和名城拉力赛啊。我们回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林春， 嗯，郭小宁，大家好。 对 啊，郎春哈， 对，郭哥 啊，郭哥，来，今天我们刚才是聊到了说我们在比赛当中今年遇到的一些故事，是吧？ 是，嗯， 我觉得这些事儿应该还有很多吧，因为我知道在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这种古德伍德的这种老爷车展，他们不光要有展。 嗯嗯， 有拍卖，还有跑， 对， 一年啊，就是好多车都会出一些很严重的事故，有些根本就无法修复。我相信今年虽然我不愿意提啊，但是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嘛。 嗯，今年中间也会有一些小的剐蹭，因为这些车有时候操控性的话呢，和咱们现在的新的这些车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这些车都是几十年的车。但是今年呢，有一辆来自意大利的一辆保时捷，赛员呢也是意大利的一位这个 意大利 收藏的，对， 是那个911塔卡吗？ 对对对，然后 那很有范儿， 对对对，然后他呢在千岛湖赛段的时候呢，在中途在一段山道上没有油了以后呢，他就停在路边了。这位先生呢，他中文不会。 英文 也不好， 意大利文 那就比划呗。 然后 马里嘎嘞， 这你说的是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说英文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味道。 我知道 tomorrow 就是明天嘛，tomorrow 就是带哒啦，就是 小舌音， 这种东西 真的听不懂，那真的听不懂。 对，然后呢，我们驾驶工作车呢，正好途经那个位置，然后看到他向我们招手，然后我们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大概的问了一下，简单的交流一下，他说没有油了呢。然后当时旁边呢是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个农民，这个非常热情，因为这个活动也在这个千岛湖经历了4年了，对对对， 每年都去， 每年都会路过，所以今年呢他们也都提前呢在这个路边呢就等候。然后他看到这情况以后呢，然后说我给你打电话，他们当地啊这个加油站不是很多，这个人呢他就是给当地的一个可能就是非官方的那种加油的，人家有油罐车，然后呢你打电话他可以送过来，非常热心。 哎，那他应该不能用油罐去直接加油吧？ 这就属于可能当地的一种这个为了便民的一种，对，私营的。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正在打电话联系的时候，我们另外一辆赛车过来了，一辆奔驰。然后呢这个赛手呢是咱们国内呢一个比较 资深的， 资深的，对对对，他已经 长跑， 对对，他很有经验。然后他呢，在后备箱准备了一箱备用的油。其实大家知道哈，咱们国内的话，加油站现在是不允许去 用油箱加油。 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呢，他跟当地的这个村民花20块钱买了一个特别特别老的油桶， 专用的， 对， 绑在车上当备用油箱用的。 对对对， 老车配老桶。 大家后来就开玩笑，我说这个油桶都是大家值得这个收藏的了，已经买了一个油桶，然后呢，他就装了一箱这个汽油备在车后面。然后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就非常主动的、非常热情的，就把这个他车上的油贡献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呢，大家就是已经抛开了这个具体大家去竞速、去比赛的这个，对， 大家的通过自己的这种智慧去配合、去化解这种险境， 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美好。 而且刚林春老师说到智慧，这个就牵扯到后来怎么去加的这个油了。因为这个油桶、 还不能加吗？ 对，它那个油桶的口径啊有 不好倒， 粗，对，然后它那个老车呢，加油孔非常细，不好倒进去，然后又不想浪费这个油，另外也是为了避免危险。 嗯， 然后这样呢，我们正好看到车上呢有矿泉水瓶， 不要我的话，我我就会用嘴然后倒，然后会用。 然后可是矿泉水瓶呢，我们说做一个漏斗，但是大家身上又没有带这个刀具。怎么办呢？然后大家就 也不行， 大家就发动智慧，然后就想起一个什么办法，把矿泉水瓶啊放在这个路边的这个马路牙子、水泥的马路牙子上磨，活生生的、对磨， 靠热量给磨开， 把瓶子磨开了，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漏斗，然后把油加好以后，这个意大利的赛手啊，就双手竖大拇指啊，冲着这个周围这些， 就是他的意思，你们中国这马路牙子太棒了。 这个意大利人其实他也想了很多方法，怎么去把这瓶子就给他想办法，比如用车钥匙去锯啊什么，这些都不起效的。 其实我说咱们国人真的很聪明， 是 就会用任何办法来 实用主义，是吧？ 对的，实用主义。 林川在这个整个也是参加了2年了，对吧？ 两年， 每年都有开这样的那个经典车型。 我都是跟，对，主要去年跟的是一个大众的 GTI， 特老的那个，就那款。去年 Mark Two， 对 Mark Two 啊， 对，今年是一个奔驰的一个老爷车。 哦， 对， 那你有机会去开一段吗？ 我也蹭了一段，确实不是特别好，特别好开那种，就是驾驭很难去驾驭。 就你觉得驾驭这样大概有几十年历史的车型有没有什么窍门什么的？稳当 开就得有力量，真的得有力量，你得充分的用自己的力量去驾驭。 我说你最近怎么健身 啊？对，你得用充分的力量，因为那会儿的车真的是不像现在咱们车那么好开， 没有那么多助力、啊。 对对对，你得用你的力量，你用你的气场去感染它。 啊， 我这么说可以吗？ 可以， 真的真的是这种车，而且开上它以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带那种 BGM， 就开上那车以后就起范儿了。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虽然说 就像给你带到了多少年前的那个历史当中，他刚出来那种 对 意气风发的状态里 边。对对对，虽然说他的驾控操控可能没有现在的车那么智能、这么方便，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有气场的一种东西，在你身上就是散发出来了，所以驾控他就是有气场就可以了。 那郭哥，咱们那个有听众我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咱们这样一个赛事的话，主办当初他是怎么大家凑到一起的，包括这个参赛怎么参赛啊，或者说这些人大家怎么能够去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啊，你给大家说说呗。 这个呢，咱们是会有报名的平台、 啊、 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平台参与这项活动。 哦， 另外呢，这个基本上目前来讲参与这个活动的呢，有一些国内外的爱好者，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专业进行修复、进行这些经典车修复的一些，也是资深的爱好者、 啊。有什么门槛和规格吗？首先咱们得有经典车型是吗？ 对对对，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就基本划分成两块，第一个就是官方类的，可能咱们从全球各地集结过来的，然后那民间要是有收藏者的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官方平台、 哦、 也可以去咨询，也可以询问。对 对对对， 但是不是有门槛，我得什么叫老爷车呀？那我那个去年的 MINI 能算经典车吗，郭哥？ 那算不了。对， MINI 算，你那 对我经典啊，它的血统很经典，对吧？ 我还经典呢，我85年生的。 那我比你晚两年呗。 对、啊、 暴露了。 咱们这个赛事呢，对经典车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允许1978年12月31日之前生产的、并且持有这个商证、商路许可证的车， 可以参加报名。 哎呦， 对，这是纯经典车。然后另外今年的赛事呢，增加了一个 Young Timer 组，就是准经典车。这个准经典车呢，是什么叫准经典车呢？就是国外啊有一个标准，就是普遍呢将这个20年到30年车龄的车辆划入这个准经典车的这个行列。 哦， 那现在能这样的老皇冠都不行吧？ 嗯， 有些奔驰是可以的， 那就普通奔那种 八几年的。 如果达到了20年以上的，对，就可以进入这个 Young Timer 组。 嗯， 哦，这今年就是等于说把门槛降低了一点， 降低一些， 更多人来参与进来。 对对对对， 那等于说，其实，在刚刚咱们国内能接触到汽车的一些汽车爱好者，如果说车真的保养不错的话，可以参加到 Young Timer 组的。 嗯， 那再往前的话，那估计都得是。那叫叔叔，估计都算小的，叫爷爷辈儿了。 我觉得原来是爷爷辈儿，现在可能是老炮级别的那种。 嗯， 应该说 车里边了。 嗯，有机会我真得去看一看。然后刚刚还说，哎，我如果说我们正好有可以能参加 Young Timer 组的，我们要想报名这个赛事的话，我们得怎么来到我们这边平台报名呢？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官网来进行报名，一个是这个中华文化促进会经典车文化委员会的官方网站。 嗯。 www.fccchina.cn 嗯， 另外呢是可以经过这个 AMS 车评这个官方的微信也可以报名。 我们快车道听众也挺多的，这样吧，如咱们回头再有赛事的话，你们可以提前说，如果说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提前来说一下，看看有报名的话，可以从我们这儿帮你们引过去。 对， 好，这个 可以把这个圈子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对，因为我们全国的听众来自于各地，我相信有很多汽车爱好者和收藏家。因为我去太原的时候，就正好看有几辆特别经典的老爷车在。 那你那边肯定收藏家特别多。嗯 啊，我是看到了，我并不认识，当然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听到我们的节目。 山西嘛，嗯， 啊，我们来一起参与到这种汽车赛事和文化当中啊。然后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想知道这个，咱们既然是个比赛，而且还拉力赛， 嗯， 怎么算赢呢？是不是说咱们谁跑得快就赢？ 这问题 啊， 问到点儿上了。我跟你说啊，请郭哥说吧。 吓我一跳，我说你怎么着？这欲言又止的，这是啊啊， 嗯，这个。我们比赛中呢是以什么为这个评分标准呢？一个是 TC， 一个是 RT。 TC 的话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天从发车点一直到最后结束时候的终点，也就是收车点，这个之间的时间，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裁判组精准的要求的这个时间， 就给出的这个标准时间。 对， 对， 对， 就是从起点到终点，在路书上会给你一个精准的这个时长。 对， 按照你越靠近这个点，就证明你的分数就越高。 就是我早了也不行， 对，早了也 不是最高分， 对对对， 晚了也不是最高分， 对， 是。 比如说就是8个小时，那我8个小时一秒不差我到这儿了， 那你就是最棒的。 林春老师这个两年的活动没白参加， 对对，这就是最棒的。 哦， 还一个呢，就是 RT， 对 ，RT 是什么呀？就是比如我们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场地里面，然后给出一个距离，比如说是200米，然后裁判组呢会。根据这个距离呢设定一个时间， 这时间是当时设定的还是之前就 会设定好？之前设定好的，比如说是8秒、嗯、然后呢你在这个从起点到终点这200米的时候， 同样也是按照那个时间最精准。 对对对对对对，离这个设定的时间越近，距离越近，你的成绩越高。 这很难控制啊， 而且说是不是不能踩刹车啊，还是不能什么？ 必须一气呵成， 就一气 呵成。对， 就是我充分的，就是用你的脚去控制油门，去了解这款车，然后一下通过这200米。 对，这是一个特别考验赛车。 林川老师，回头你也可以拿你那台 mini 先试试，然后慢慢 跟我那就窜了，我那肯定就窜了， 不可能。 而且 挂0.5档往前蹭， 0.5档赢了。 而且这个赛事越来越有意思的是什么？今年为了增加趣味性。在9月份的比赛里面呢，又增加了一个逆向 RT 测试。对， 逆 向 RT 我能理解是倒着 开 吗？ 是的， 这 就是倒着开。 这不就是玩人吗？ 这就是0.5档， 嗯， 就是特别大。倒车，为什么好多车、那个？ 对，他们好像说倒车档比前进档 它齿比是最小的，所以劲儿特别大。 嗯、 你为什么看很多人倒车直接能甩过来？这个特别难控制， 是 加速特别快。 对。所以这个的确是对车手和这个他的 co-driver 对他的导航员都是一个考验。